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，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， 聚焦新时代， 歌唱新北京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，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，0106-688-5858-6868-5858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弥勒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弥勒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1956年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，杨宝森和侯喜瑞等人合作的失控展。这是1956年天津京剧团成立演出的实况。失控展是失街亭控城记斩马谡的简称，这也是杨宝森先生最为拿手的杰作之一。侯喜瑞素有活马谡之称，这出戏侯先生演马谡可以说是梨园界的顶级配置，天津尤其对侯喜瑞侯老特别的尊重喜爱。下面咱们首先来听一段失街亭，这里面有杨宝森和侯喜瑞二位的唱段，司鼓杭子和，操琴杨宝忠。杨宝忠先生的胡琴过门一响，台下就报以彩声，足见对杨宝忠杨大爷的喜爱。杨宝森饰演诸葛亮，侯喜瑞饰演马谡。 有何密言令？ 金鹏大 顺而退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剧艺术大师杨宝森、侯喜瑞合作演出的《世界亭》片段。这出戏马谡的念和工架都是精彩的看点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马谡和王平的念，侯喜瑞先生将马谡的刚愎自用、目中无人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曹世佳先生扮演的王平也念得有理有据。请您欣赏侯喜瑞、曹世佳的表演。 王将军，你来看，斋听心事，俯山待泉。你我将银扎在山顶之上，我也瞭望四方，为君至此，或战或雄，岂不是自贬？ 大元帅，你我临清之时，丞相在山顶听。此番出兵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，日军元帅要在山上扎营，倘魏兵到此，那是何策报之？ 我在高山，则在低处，多被昆木雷石从上而打下，岂不闻兵发云从高射下，势如破之，岂不是一战成功？ 元帅差矣，末将跟随丞相吃天多年，来到支持丞相是济你之交，待何时扎营，何时埋伏，何时用兵，何时破敌，兵荒此山乃绝地也。倘魏兵断我济水之道，我军出战此乱矣。 相作业。 来，叫在山上茶饮，何强人马不与王军一般，在山下扎营守寨，倘未兵到此，也好做一准备。元帅，你看如何？ 好兵好，只是一件。 哪一件？ 陈公子，你不要抢俺的功劳。 我将不敢， 我量你也不敢。众将官，将人马，我有王平一半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喜瑞、曹世佳在《诗街亭》当中的精彩的念，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《斩马谡》片段，杨宝森饰演诸葛亮，侯喜瑞饰演马谡，曹世佳饰演王平。除了精彩的唱念之外，京胡杨宝忠先生快板的灵动大气，司古杭子和先生在四十棍等等地方的精彩演奏也实在让人叫绝。好，请您欣赏斩马谡1956年实况。 陈强参谋团长命上下来了条王平马鞍铁马高唱而去， Yeah.